想要留下我，话儿在舌头，就是不敢说出口。临走一把不能够，回头一步一回首。故事没有结果，失去结果。